好想你。难是因为爱着你，怎会有不安的情绪？每个莫名的日子里，我想你，想你，想你，想你，想你，想。却又舍不得这样放弃，不停揣测你的心里，可有我姓名？难是因为